进行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专题讲座，并要求大家带着问题学，联系实际学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切实做到学思见悟，知行合一。近日，驻涿某部队30名官兵与涿州市东城方镇45名党员联合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，共同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。宣讲会上发放了十九大应知应会常识小册子，军民共同学习交流。 文明创建，人人参与，美好生活，家家受益。 身旁。

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

从不害怕梦退向谁，便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成相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归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，千秋之于你朝朝暮暮。 问之又何妨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。